系啦，讲理想有咩错嘅？讲的哥都冇错啊！继续讲的哥， 啲版权抄袭就 系 帮我 咁，唔系系咁啊！牛哥你好熟喎，大陆的哥。 喂，首先讲啊，讲个你想讲罢工啊、罢洗嗰单嘢啫。我讲啲喺大陆嘅的士嘅俾你听啊。 嗯。 咁咧，其实湖南帮咧，其实垄断咗全中国好大嘅的士市场。 嗯。 咁咧，喺深圳嚟讲咧，原来啲的士咧系唔入得呢个湖贝路嘅。 嗯， 一入，如果譬如你冇交嗰啲咩 交台俾啊， 交台啊，冇交台俾咧，土豪恶霸咧，你嘅的士咧就会俾人揼穿玻璃啊，俾人打啊，一上车就打中，即系拦截的士，跟住就中你啊，有啲地方又入唔到。 嗯， 除咗系湖北之外咧，好似巴登同埋呢个。沙都系咁啊，沙嘴我唔知道。 嗯，唔系同埋咧就都有个特色嘅，就系、是、每个地方其实罢洗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的哥咧就唔想罢洗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你喺罢洗嗰几日咧，就你都唔使自己开车噶啦， 唔合作你扑街啦。 系啦，因为咧日头见到有的士系开緊车呢、嗯、就路上面就会有多车就截停你啦。 都系的哥。 跟住系啦跟住呢就会拉你出嚟打啦、嗯、坐个乘客都打埋㗎。跟住架车呢又遭殃啦。 打埋玻璃啦。 系啦咁所以呢就每个地方都系咁㗎。其实我早嗰排东莞长安又试过啦。咁东莞长安嗰啲有细埃嘢呢就冇乜点报道。咁而家即系譬如近来报道嗰啲呢就即系譬如有沙头先有讲过啦、嗯、就海南有啦。就汕头、重庆都有啦，咁嗰两个其实嘅都系好似就系同其实唔系净系承包金嘅、 嗯， 就都系同呢个黑车又有关系啦。 因为嗱，黑 车咧就系咧，你喺大陆咧，你就会。見就會成日咧就會見到啦，其實都香港人都會有嘅、嗯，即係譬如你翻深圳都會有，嗯、就都會見到啲所謂喺廣州就叫野雞車，咁咧就係冇牌嘅的士啦，咁、嗯啊、即係譬如話啲白牌車啦，或者我哋香港人以前叫白牌啦，咁嗰啲白牌其實咧就全中國都有嘅、嗯，我以前喺大陸嘅重騎嚟，即係我以前大陸咧我就坐過好多次咧，就係嗰啲咧，你就突然間你喺街度截緊車咧，突然間就有架好靚嘅，唔係黃、啊、哇正。 大皇冠啦， 大皇冠啦， 大皇冠， 系架车其实老细车嚟嘅喎。 系啊， 咁我净想即系话，哇，点解你个车咁靓噶？系啊，系啊，老细唔喺上海嘛，咁我咪揸车出嚟搵食咯。 好多， 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啊，即系全国各地都有。 好多都系咧，譬如佢公司佢揸车嘅，帮公司俾佢揸做司机。 佢夜晚咪出嚟搵食咯， 咪出嚟搵食 咯。咁咧， 黄冈嗰啲咪全部都系咁。 系啦，咁咧点解即系嗰个黑车嗰个情况一路冇改善咧？其实就系因为即係好大程度上咧，就係咧，即係各地嘅省咧，其實有好多嗰啲即係交委啊，或者係公安嘅物體啦、啊 嗯， 其實係包庇嘅，即係咧佢哋其實係收咗呢啲白牌嘅司機嘅錢， 嗯、 跟住然之後咧，佢咪又通風報信咯，咁、嗯、平時咪即係好似收保護費咁樣咯，嚇、 嗯， 咁、啊、所以咧就所以點解嗰啲的哥咧就要出嚟即係抗議？即係譬如舉例咧，好似譬如話你喺呢、這個汕頭。汕头听讲话咧，即系登记嘅的士咧，大约都系得1000架到，但系喺路上行走嘅咧， 3000架 唔止啊， 嗰万 系6000-7000架，即系6-7倍嘅，所以好夸张嘅。咁所以即系嗱，譬如话举例，好似广州啦，其实广州最近来咧就试过两次啦。咁第一次骚动咧，其实就好奇嚟嘅，就喺白云嗰边咧，就有两条友，有夜晚就有两条友就作貌似老细，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因为有架的士。有個的哥有個的士咧，就頂住咗佢哋架車，咁跟住咧，佢哋就落車咧，就將架的士 抽出嚟， 係啦，就打到成架車爛曬。咁、嗯、我有睇廣州即珠江台嗰邊，淨有訪問嗰個的士佬，咁、嗯、個的士佬就即係都俾人揼埋啦，即係頭個頭瘀咗嘅。咁、嗯、嗰兩條友揼完佢咧，又喺度就即係而家後尾咧，就話佢哋兩個係扮係官嚟嘅，咁佢兩個又係響度啦，即係話自己係高官啦。咁、 嗯、 跟住嗰兩條友都拉埋㗎，咁、嗯、然之後跟住。我睇珠江台嘅时候访问埋嗰两条友嘅，咁嗰两条友冇，我哋冇话自己系官啊，咁样即系又系嗰啲咁啊，即系有罗生门事件啦。咁呢、這个咁嗰单就已经系即系第二日咧，就所有嗰啲广州好多的哥就走晒去即系抗议啦、嗯，走晒喺汕头嗰边， 逼佢交人啊， 白云嗰边 逼佢交人啊， 系啦。

本地人揸翻本地的士嘅係好少。 嗱、嗯，啱，我可以即係答你。嗱，佢而家有個統計出嚟咧，大約譬如好似廣州咧，佢、嗯、就話大約係有30,000個司機。咁、 嗯、 本土而家暫時咧就佔60%。咁、嗯、佢政府嗱，市政府都有解釋，佢就話咧呢、這個數字咧就唔準嘅。佢話咧就會係 係 跟個時勢唔同咧、嗯、會變動嘅。等於你所講，等於阿牛所講，就係話咩咧？如果市道好嘅時候咧，係、嗯、少啲本地人揸的士嘅。咁、嗯、所以咧就焗 Q 住嗰啲承包公司咧，就一定要揾 啲 撈內產內產啦。咁揾內產有咩唔好處咧？就係話咧，即係你就會發覺嗰個質素好參差啦。 兜路啊！ 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啦， 扮唔識講廣東話啦， 有咧就係扮唔識話嘅兜路啦，嚇咁同埋咧就係你講啊，就分好分地頭啊呢樣嗰樣啦，嚇咁同埋咧就係所以呢個就係會係令到即係話其實本地化，我係覺得有需要嘅， 有需要，但係冇咁多司機啊嘛， 未必係咁容易可以落實。 好多司機都係有個牌，跟住買咗個的士翻嚟，俾翻啲外省嘅人揸、嗯、最緊要呢樣嘢。 係 啊， 所以好簡單呢樣嘢，大家都有深圳嘅啦。 係啊， 你幾可見到一個深圳本地人揸的士？ 係啊， 我話聽。我真係未見過， 少啊！喺廣州真係 未見過，我真係未見過。 深圳 定廣州冇，廣州都有，廣州 深圳對多。深圳你揾 深圳就真係少 啦。 咁係，深圳你邊度揾到個深圳？ 你好難本土化咯，你好難本土化咯。咁有錢嘅都買的士，嗰啲咪係啲土豪，就係土豪劣身咯。 同埋始終最近呢一兩日咧，就廣州其實廣州政府都做多嘢，就譬如話就喺啲娛樂場所嗰度咧。就檢舉做檢舉，咁、嗯、咧就係因為長期咧就即係譬如啲娛樂場所啦，廣東省好興啦，就係、是、譬如話你嗰啲的士唔係咁容易拍落去噶、 嗯， 即係你拍埋去啲娛樂場，夜晚拍落啲娛樂場所，桑拿啊、卡拉 OK 啊嗰啲咧，你想等客咧其實要俾錢噶嘛，咁呢啲咧就開始即係呢幾日係又嚴打嘅，咁、 嗯、 咧就捉嗰啲娛樂場所，同埋咧就而家要開始要逐逐咧就規定嗰啲娛樂場所，你哋要派你哋嘅職工有證有成。就站崗，咁然之後咧就去保，即係同埋咧就唔准收錢，就保障翻呢啲的士佬咧就即係個生計咯、嗯。 但係仲有啲娛樂場所係有個的士車咗啲客過嚟，屌咁跟住俾翻回翻10蚊20蚊。 唔係呢個喺大陸好少㗎，香港就多， 深圳就多，深圳就多， 香港以前都有㗎。但係講你即係九龍塘嗰啲入塘水嗰啲咧，有錢俾你㗎。 但係你廣州相對地應該比較少嘅， 尤其白牌都盛行啦。喺深圳，譬如我哋坐白牌車去一啲高級消費場所，係有回佣俾回錢俾翻個司機噶嘛。講真，即係你黑車好白車都好啦，都係咁樣噶嘛。 唔咁啊，即係講住咁先啦。呢、這個話題，即係其實大致上嚟講就即係嗰個的士嘅問題，其實就而家全國各地都有，都係即係頗嚴重㗎啦。即係慢慢睇下嗰個發展情況係點樣啦。 放長雙眼睇下。 係啊， 大把嘢睇。 有咩 topic 啊？ 咁啊，講下另外一單啦，即係又係呢個禮拜，即係都係又係好 hot 下㗎啦。就有一個 教授。 講下教授 上海 吓咁啊，就係叫楊思群。 啱啱琴日同阿老蕭講，阿老蕭就講緊呢啲嘢。咁但係佢唔喺節目度講，唔知今日其實我唔知佢今日會唔會喺節目講㗎、啊。其實我可能佢講先過， 唔係佢講先過 我哋咯。 角度都唔同， 我哋角度唔同嘅。 OK， 咁就佢係其實即係。即係佢係教授啦，咁啊鬱敏又係教授，佢真係好鬼似鬱敏。咁佢嗰單嘢咧，其實就幾得意嘅，佢就喺呢、這個華東政法學院上海嘅。咁其實應該如果冇記錯喺松江區嘅，如果我冇記錯，華東政法學院。咁佢就喺嗰度做教授，佢咧就係講歷史嘅。咁佢就有咩事發生咧？就係咧，佢就事源咧，佢就喺佢嘅blog 度，佢自己個 blog。咁佢咧就佢幾有江湖地位嘅，即係喺大陸其實係好多人識佢，因為佢出好多講歷史嘅書啦， 好多書 嚇。咁就佢就講嗰啲古漢文嗰啲咁樣嘅。咁跟住咧就上佢堂嘅時候咧，就有兩個女仔。咁 咁咧就突然間咧就走出去就同佢爭論，咁咧就佢形容咧就有一個咧兩個都熱淚盈眶咁樣，有一個淨講到差唔多喊咁滯，咁就話啊就話就同佢講就教授，你可唔可以講 talk 嘅時候咧，即係唔好成日加咁多你自己嘅觀點，同埋咧就唔好咧講咁多諷刺時弊，諷刺佢就成日借古諷今，即係歷史幾浪都有咁嗰只咧， 咦係我嚟到嗰啲嚟喎，因為 好似 啊， 直情係嗰只嚟㗎， 最中意， 因為南都同佢做過一個訪問，咁佢講嘅其實係幾幾佢講嗰啲嘢咧，唔知係咪即係我其實覺得佢幾有鬱敏 feel 嘅，即係譬如佢話咧，佢自己好相信一啲嘢咧，就係咩？佢相信言論自由啦，佢相信即係係佢好相信言論自由啦，即係佢又講佢話雖然我唔同意你講嘅嘢，但我會捍衞你嘅，佢識講呢啲咁嘅説話嘅喎。 我會喊住同阿鬱敏講咧，唔該你借款奉金啦，唔該 咁佢就咁嗰兩個女仔咧，就同佢講，即係話就話即係就投訴佢啦。咁投訴完之後。后咧，咁佢就跟住咧，就就同佢就走咗去告密啦，吓。咁然之后咧就有一日咧就呢、這个即系学校嘅领导就走嚟同佢讲，佢话你知唔知有两个女仔即系 学 生就喺度督你，咁而家咧就仲告埋去呢、這个即系公安，咁而家咧就立咗案， 成 case 喎， 就系啦，就告你反革命，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系啦，咁而咁咧，咁佢就将呢件事咧就写上 blog 度，咁其实佢写上 blog 度咧，佢都唔系知道嗰个后果咧系咁。大嘅，咁咧就一寫咗上去之後咧，就聽講個知邊文出咗嚟之後咧，嗱佢就冇講，佢咧由頭到尾咧，佢冇講究竟嗰、那個佢講咗 啲 乜嘢 啦，令到 嗰兩個女仔去告發佢嘅，佢一路都唔講，其實而家就全國啲人都要求佢講出嚟，咁咧就 以香港個觀點咧，就已經進入咗呢個司法程序咧，係 啦，咁佢咧就第聽講話一鋪咗上去佢 blog 咧，就每一日咧就幾萬人走咗上去佢個 blog 嗰度睇，咁而家咧你已經睇唔翻呢篇文噶啦，因為佢已經將佢刪除咗落嚟，咁但係咧就所有啲天涯啊，所有好多各個論壇啦，就好多人走去討論咯。咁其實咧就 喺天涯揾翻佢篇文， 揾唔到，好多都揾唔到，我都揾過。咁同埋咧就即係撐佢嘅人，同埋撐嗰兩條女嘅人咧，就都我覺得係各半。咁同埋即係有啲言論係幾得意咯，即係其實係好多人去支，即係喺大陸咧，其實真係好多人係支持嗰、那個嗰兩個女仔嘅，就話 佢哋做得啱嘅， 覺得佢哋兩個做得啱，即係佢哋覺得就係、是、你為人師表。就好心理啦，跟翻住啲課程去講。因為就話你唔好以為你係教授咧，即係講嗰啲嘢，講每一句説話都係真理。你會教壞人噶。你啲嘢如果未引證都係啱又錯，同埋咧就係話即係同埋就覺得係好多人就好抗拒佢咧，就係、是、即係用歷史去諷刺而家個社會嚇、啊，就覺得佢咁樣做咧就好唔啱咯。 我爆啲嘢聽啦。阿郁敏咧，佢一齐珠海搞咧，佢啲学生咧，个个都好中意佢听佢咧借古奉今啊，系真系闹，即系讲一啲课程以外嘅嘢噶，个个都中意听噶。 咁呢、這个当然啦，因为通常野外嘅嘢就有趣过， 好有趣过书本里边噶嘛，大佬。点知大陆嗰啲 其 实 就 系话唔 系 咁样， 即系个观点，点解嗰个是非观佢哋会系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比较奇怪咯，我自己 系啊，即系同埋就话就。有啲人又批評佢，就係話喺佢嗰篇文入面咧，就話佢用錯咗字眼咯，即係就話就係千祈唔好屈嗰兩條女，就話佢哋唔係告密，因為佢話佢哋嘅話咧，佢係經過曬成個完整嘅程序嘅。首先佢走一嚟你度喺你面前投訴， 整甜品， 你唔理佢哋，佢唔知仲講，佢就對咗兩條女講一句説話嘅，佢就話佢話我大家都要即係嗰個阿楊思群就同呢兩個學生講嘅，大家都要互相都要尊重大家嘅發言權、言論自由。如果你覺得我嘅 talk 唔啱聽咧，你可以唔上我嘅堂咁樣。咁但係佢講呢樣嘢咧，啲人就覺得佢好串咯，即係你教授大曬啊，係咪先？ 咁你唔合咁呢個事實嚟㗎。 咁但係 將聽不信聞道，你咪走咯。 係啊， 你都講過啦。 喂，我冇講過，大佬你冇屈我啊？ 冇講過咩？唔好意思啊。 咁就佢就覺得 即係好委屈囉、嗯、即係嗰個教授覺得係、嗯、即係同埋佢覺得而家嘅學生真係即係好大好好、嗯、即係中國嘅學生佢講句嘢就好值得去諗嘅就係佢話而家中國嘅學生呢就係、是、接受即係書本上嘅知識嘅嗰個能力呢就好強嘅。咁、啊、但係呢就嗰個獨立思考嘅能力呢就好弱。 喔咁呢個冇辦法啦。呢、啊這個就讚美即係唔係讚美咁簡單讚歎我哋呢、這個即係共產黨嗰、那個 洗 嗰種洗腦能力啊！真係 呢樣我都覺得、 啊、真係 一流啊！ 同埋我覺得就係話，真係連嗰個是非嗰，即係有咁多人係可以連嗰個是非觀嗰、那個嗰、那個著墨點係咁大落差同一般國際接唔接軌嗰樣嘢。有乜理由你譬如話頭先講緊就係話批評個政府係會係一個錯事嚟嘅？原來真係呢一樣嘢真係令到我真係。 喺啲教授搞得唔好咯， 係啊，即係我譬如話我其中有一個讀一個俾你聽，短短地，即係佢話咧有一個批評呢、這個老師嘅一個網民就話咧，佢、嗯、作為一個大學老師咧，佢、嗯、話你對政府啊邊一條政策唔滿意，嗯、或者咧講政府邊個部門對政府邊個部門有意見咧，你可以去檢舉，可以去控告，咁佢話呢個咧係你喺憲法上咧有明文規定嘅權利，咁、嗯、但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都唔掂呢，你可以你覺得唔過癮嘅話，你可以寫文章、嗯、可以呢發論文咁呢、嗯、或者呢喺有關嘅學術研究嘅會上面呢討論、嗯、你可以有自己嘅觀點、嗯、但係你不能把自己嘅政治觀點呢喺課堂上面呢強加俾你嘅學生。 超級 並佢話呢並唔係人人呢都喜歡你嗰套嘅。佢、嗯、作為一個成年人嘅大學生呢亦都有佢自己嘅政治觀點。咁、嗯、你唔可以唔記得呢就係課堂即係佢話課堂雖然係一啲唔知、嗯、即係係一個公開嘅場合、嗯、但係呢你如果呢用一啲咁偏激啊、嗯、或者係即係咁嘅講課嘅手法呢、嗯、就去灌輸呢啲知識俾學生咧，咁、嗯、咧就係有啲話有違你嘅職業道德。 首先我覺得， 上述講嘅嘢全部都令個教授坐監嘅。首先啱， 唔係唔緊要， 你投訴檢舉係發文章，全部坐監。 其實你睇到其實喺網上面有好多好多呢啲嘢，有啲好長嘅，即係嘅一啲。 但係我講緊就係、是，其實佢講緊呢樣嘢本身自己都已經一個好大嘅矛盾啦。 嗯， 啊、即係譬如話你。既然個學生佢自己本身已經有自己嘅一套 獨立思考啦， 有自己嘅一個政治立場，有自己嘅分是非對錯嗰個觀點，那個教授講乜嘢，佢都影響唔到呢個學生噶啦。 咁樣講啱，係 咪 咧？呢個 point 係 嘛？咁既然一個教授佢係一個教書嘅教書，我哋講緊唔係淨係教一啲一加一等於二係嘛？唔係教緊嗰啲包唔包機。唔係教緊一啲的士拖咗個的士係咪要打爛個窗口呢啲咁嘅嘢嘛，我哋教緊即係做一個老師要做嘅嘢係教一個人點樣做人嘛，咁灌輸一啲佢本身認為啱嘅立場俾佢有啲咩錯呢， 即係而 同埋而家講緊嘅呢係教授同大學生喎。 係啦。 而家唔係講緊小朋友同咩。 咪囉。 如果你話呢個教授呢教壞啲大學生，咁我你俾大學生廿幾歲係真係、 啊、 即係如果仲要如果呢啲意見呢就係話即係大學教授教書呢就應該跟住書本嘅。咁唔使大學教授啦，係囉， 即係你攞住部電腦得啦，使乜大學教授？ 係囉，即係其實你喺大學入面其實就係培養你嗰個獨立思考㗎嘛。係 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大學教授教壞啲大學生嘅，我諗阿陳七嗰三個仔嚟香港嘛，成日走去嗰啲小學嗰度啊，開嗰啲咩嗰啲咩同小學生對話嗰啲，咪仲教壞得仲犀利，係咪先？ 佢都係教你愛國愛黨嘅啫嘛，佢唔會教你個太空船點樣射上去，唔知咩用。 你睇過所有即係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即係揾下佢呢啲各個論壇上面咧，即係批評 嗰啲。 你其實會睇到其實幾恐怖嘅，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話。是極度有文革 feel 嘅， 係 扣好多帽子俾佢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幾恐怖嘅事。 聖楊嗰個教授佢本身佢都有呢個感覺，佢 有啊，佢都有， 佢都有寫話感覺上就好文革啊呢樣嘢。 係啊，真係嚇，咁所以就咁佢而家仲喺度教緊書嘅，咁佢都冇就暫時又冇乜事嘅。 捉佢好啊！ 咁就睇下公安唔係得最後個即係松江區個公安局嗰度究竟接唔接受呢單案件咯？ 你預計個結果係點啊？ 嚇！ 俾你估個結果係點啊？

官方是幾難解解話，因為其實它是一個現代的愛情故事，咁跟然之後呢，但其實那個最辣得著呢，就是它是中間穿插了有七封情信，咁那七封情信呢，就是講緊呢個60年前的一個日治時代的台灣的一個愛情故事，咁那個就然之後畫面呢，就其實穿插住呢，就其實最攞命的畫面呢，其實好多大陸網民睇咗呢，就是有啲頂唔順呢，就是譬如啲粉青頂唔順， 又要告密 啦。屌成日不斷係咁呢，就係佢就影一個碼頭呢，就講緊即係喺皇軍走嘅時候嗰一日呢，就好多台灣嘅人呢，就好依依不捨咁樣送行囉。咁呢個鏡頭係不斷咁喺度戲電影度出嚟。咁所以呢個就我諗係幾 好嘅相處。 係啦，咁係好難解話咁，因為你大陸呢係妖魔化呢、這個即係日本統治台灣嗰個殖民年代㗎嘛，咁即係真正嘅歷史，其實你喺即係真正嘅台灣嗰個殖民嗰個歷史，其實你喺中國係幾乎係 touch 唔到㗎嘛，咁所以呢個係，但係而家呢就即係都出嚟解話呢，就話呢唔係暫時仲係未證實係禁播，咁呢就將會可能呢就其實係會完全唔刪剪，就會將佢擺喺賀歲片播。 系啊， 大档期。咁呢个其实 共產黨 其实系 50-50 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系套戏本身系会有问题，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真系测试而家共产党究竟有可以有几 open 啦、嗯。因为你知而家要扣台湾啊嘛，咁、你变咗就系、喂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即系如果佢度清度楚，都系可以照俾佢上嘅，咪俾佢上。 其实事实呢个而家呢个历史其实事实嚟噶啦，即系嗰阵时候都话咯，喺中国内部咧，共产党嗰阵时候咧，即系同国民党打仗嗰时候入军嚟嗰时候咧，咁啊咪抢钱嘅嗰啲土穷咁样吓，咁样嗰时候咧好多中国人都话，哎日本仔快啲嚟就好啦。中國大一統㗎嘛，諗住可以、真係㗎嘛。當時都有一啲咁嘅歷史講過話，有啲中國人係希望入軍早啲嚟 嘅。其實呢套戲呢， 而家嘅歷史唔同咗啦。 其實呢套戲其實如果係喺大陸可以播呢，可以喺電影度喺戲院上畫，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即係可以俾到呢、這個即係大陸嘅人啦，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台灣，因為其實套戲係成套戲那個背景發生的背景在台南，在台南一個鎮仔，咁佢其實電影我唔講啦，咁但係即係第一套戲係講閩南話啦，同埋穿插好多講日本話啦，即係我諗其實係俾到一個幾新鮮嘅角度去當係一個入門版咁樣俾大陸有啲人去睇，原來台灣係有一撅嘅人係咁樣嘅，咁然之後即係同埋然之後等佢地下希望話有啲人會睇完套戲會嘗試去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台灣咯，即係其實呢、這個系几得意嘅，咁所以就同埋套戏系真系拍得唔错嘅，即系好好 touching 啊！ 咁呢轮都有好多啲戏啊，仲有一套似一套叫个弹道咧，睇下个两粒子弹咧，睇下写成点咯。 系，其实咧最近咧喺台湾咧，如果啲人咧行埋咧，都会问一句说话嘅，就系、是、你鞋咗咗多少次啊？咁样即系咧，即系意思就系话咧，你海角咗几多次？即系咧就问，因为咧系好多台湾人咧都系即系睇呢套电影咧系睇多过一次嘅，咁其实嗰个原因咧，其实唔系话因为嗰个主线嗰个爱情故仔写得好，其实系我觉得系佢有一样嘢几重嘅咧，就系咧因为入边咧好多人系成日即系谂住翻睇完又翻睇，翻睇又翻睇咧，都系听嗰七嗰个独白啊，去读嗰七封情书出嚟嘅，咁嗰七封情书嗰个剧本嗰度，呢个 part 咧系写得系几好，咁即系譬如我最有印象嘅就系、是、即系当嗰个日本人离开嘅时候咧，即系佢喺封信度佢有讲啦，即系话佢离开台湾嘅时候咧，嗰个 moment 咧，佢喺度怀疑紧佢自己咧系究竟系还乡即系翻紧日本啦，亦或系离乡咧，即系离开呢个台湾，即系佢系对台湾嗰种依依不舍嘅情景，呢、這个写得即系好道啊！即系我觉得系咁结尾啦，临尾咁又到杰斯仔拣翻只歌啦，每个礼拜咁呢个礼拜当然就系、是、即系喺电影里边嘅其中嘅一只应该都算系插曲嘅一只歌啦，咁就系临尾嘅时候即系范日神唱嘅，咁叫做《海國之南》啦，咁就今個禮拜就將呢個歌送俾大家，拜拜。